好啊，今日咧我哋又请阿笋哥录牛医生与狗护士。今日我哋谈一集自杀。 我哋呢个题材都比较严肃啊。 谈自杀嗱，我话俾大家听，越怕死越易死，越唔怕死越难死。咁咧，如果你成日都越怕死嘅，通常都好捻快死嘅。 但系点解会自杀咧吓？ 嗱，我系一个唔反对自杀，亦都唔赞成自杀。 你有冇谂过自杀先？ 有，好多时候都谂。 咁点解你仲未死呢？ 好正面嘅，我谂自杀嗱，通常边啲人咧自杀系唔正面呢？放低唔到身段嗰啲啊，阿爸闹我考试唔合格咪跳楼咯，男朋友话我唔靓女，我有第二个，我谂住同佢闹下交咪跳楼咯，点知真跳，跌落去真系痛喎，屌你，咪前排咪有条女咯，跳捻咗落去俾个晾衫架插住个大髀成条 muscle 拉出嚟，咁呢啲忙捻鸠，我话俾大家听，有啲嘢自杀系可以解决问题嘅。嗱，例如你生 cancer 末期，我就唔去医啦。老实讲，我喺医院做咁耐，嗱，医院我唔讲，我费事抹黑大家。我嘅价值观，我讲我嘅亲人。我有个亲人，子宫生瘤，咁咧佢就做完手术之后咧，挨咗年几都系死。咁咧佢就问我，如果你系你，你会点做？玩晒佢之后跳楼。嗱，你係咪都要死噶啦？喺嗰個過程裏邊，現今嘅醫療制度只會延長你嘅痛苦，唔能夠醫好你嘅疾病。如果你覺得你延長嗰一年係你好有價值嘅話，冇即係我唔阻止你，你可以繼續去延長你嗰一年嘅生命，但係你嘅生活質素啊，你嘅生命質素會降到好低，瞓喺床度啦，屙屎屙尿嘅人照顧啦，諸如此類。但係你唔會延長咗，你係唔會好翻噶嘛？你只要不斷 deteriorate 嘅啫嘛。即係你唔可以期望一樣嘢，就係話我癌症末期會好翻。邊個醫生敢同你講你癌症末期唔敢好翻咧？唔驚你告柒佢咩？你好戇鳩，但係人都知唔會好翻噶嘛。 咁但係自殺其實有咩咁恐怖呢？ 自殺唔恐怖啊，係你唔捨得呢個世界先恐怖。嗱，我點解咁講呢？邊啲人唔怕死？我話俾你聽，玩到夠食到夠啊！知人知類嗰啲人唔怕死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有好多嘢都放得低，因為我玩過、食過、瞓過、住過、屙過、屌過。即係你話有啲咩我未試過，好老實講，我揸法拉利未試過，住半山區未試過，但係未來呢幾十年應該冇咁嘅機會。即係你其他好玩嘅嘢，好老實講，我都試過玩女人玩到好似厭。你話玩一啲即係我希望即係中意嘅嘢，譬如玩手錶，好貴嘅手錶我都捨得買，幾十萬拉近即係五六十萬照買冇所謂，有錢咪買佢咯。即都可以照買，你話去飲酒，一支酒幾千蚊，一次過開咗又係咁樣樣。但係如果你死慳死抵嘅人，你可能好撚怕死，因為你未試過呢個世界幾美妙。當你試過呢個世界幾美妙嘅時候，你亦完全唔怕死，死咗熄眼燈冇所謂㗎。你話有輪迴之類似嚟嚇鬼嘅嗰啲，我哋嚇鬼用嘅咋？ 怕唔怕痛咧？ 死又唔怕痛，我話俾你聽，跳樓咧。點解唔怕痛呢？因為你喺一個高脂狀態裏面，一個人能夠承受的普通人五個脂以下以上都應該暈低㗎啦。咁咧，戰機機師可以承受五個脂至十個脂嘅拉力。咁咧，太空人承受呢個十個脂以上嘅拉力。咁咧，呢啲係不斷訓練翻嚟。咁如果你跳樓咧，係超過五個脂嘅，當你跳到一半應該暈㗎啦。即係你揀層三四十樓嗰啲跳，你冇揀層二三樓嗰啲跳喎，二三樓冇咁嘅威力嘅。咁所以你即係點解一啲人就係話我好怕死，我好怕死嘅原因就因為你覺得世界唔夠啊嘛，你未去享受嗰一啲嘢，你未去捉緊嗰一啲嘢，你未去即係太過眷戀呢個世界，你咪怕死咯。即係我係咁睇嗱，例如有一本書《完全自殺手冊》，佢成日話鼓吹人類自殺，我就唔係咁睇。呢本書提供咗一個出路話俾大家聽，有時有啲問題係你自殺先解決到，例如你重病在身。舉個例子，筍哥，你腎病末期換腎，香港等換腎，你知個時間有幾耐啊？你去大陸換腎，換啦翻嚟，你諗住掂嘅，點知換咗個腎壞嘅，咁你會點做？ 咁啊冇計啦，換個啦。 換個個喺邊度換啊？ 繼續翻大陸。 繼續翻大陸換，你捱到幾多刀啊仔？死撚咗好撚過啦。第一，你連累嘅唔係你自己啊，你家人，你身邊人最痛苦，唔係你痛苦啊。你固然是痛苦，最痛苦是你身边看着你的人，那些人就真的最痛苦，无辜的嘛，大佬，你老婆爱你不是必然的嘛， 都有条件的， 对啊， 你阿媽愛你不是必然的，她生你下來你爭撚了她，大哥她還要幫你打點一差，她屌你死撚了，我撚過了。即但很多人就會說，哇狗護士你這樣價值觀不對，這個世界應該是充滿美好之如此類，但有一些問題你去到那個位置你是很盡的話，你不能轉屈，唯有這樣做。 我覺得我的觀點就跟你有少少不同，我就覺得寧願未必是要自殺，即是但是我就很反對用醫療系統來呢延續你的生命。 是 即是譬如說 Let's say、如果你說喂真的生 cancer， 然後或者可能你腎病沒得醫的， 是 即是你知道你死緊緊的了，其實即是爭在是幾時。不過其實講真的，人生本身就是死緊緊的了，亦都是爭在長短的， 是 你有意思就長一點，沒什麼意義就短一點。 是 如果你想，如果你覺得咦你都 是時候了，那何必要花人類那麼多資源去養活你一個人呢？ 我說一件事給大家聽，東南亞或者全世界來講，香港的醫療系統是一個數一數二，醫到你死，同埋你死的時候都俾好多 support 嘅你。邊個國家的醫療系統係比較差？法國。 嗯、 如果你話生 cancer 末期，翻屋企休養下。美國啊，你 cancer 末期，翻屋企唞下。 其實咁係好嘅。 即係你都死撚緊㗎啦，大佬，你唔好嚟拖垮個醫療制度啦。冇得搞佢，叫你翻屋企。香港唔係啊，有啲叫善終護理啊，非常之咁人道喎。 同你傾下偈啊！ 係啊，你試下去法國，你話 護士幫你吹下燒咁啊？ 私家醫院有 真係 㗎？你俾得錢啊？十皮一吹一次，我話俾你聽，排隊排喺度尖沙咀咧。 喂，有冇人喺譬如話私家病房咁樣，可唔可以喺入邊做愛嘅咧？其實 得㗎。 得嘅， 得， 即系做乜都得嘅， 做乜都得噶。你總之掛嗰個牌門口，唔俾人入嚟，咁就得噶啦。 哦，你嗰啲路況推車啊， 冇所謂啊。但我話俾你聽，私家醫院一啲總統套房嘅收費係金到你阿媽都唔認得。 都掛鼓啊！ 哇，知你做乜撚嘢啊？總之你入邊死都冇人理你啊！但係個問題就好撚貴咯，你唔會付出呢筆金錢去做啊，因為佢裏邊個費用實在太金，即係除非你有啲超級富豪，你先會咁做嘅啫。如果不是你就不會枉費這些時間， 因為人生都終極有一死，如果萬一真的要自己親手落手的話，其實有什麼方法呢是會比較好一點的呢？ 我介紹幾個方法給大家，會不會被人釘牌啊？這個網 我不知道會不會釘，這個題目講不講得的，其實 這個題目不知道 不要先說了、說完之後被人釘就不要上了， 講咗先啊！ 唔係，我哋而家講咗先。 都好，俾我哋啲即係上面嗰啲人聽下先。 佢哋聽咗先咯。 佢哋聽咗唔想得咪唔好上咯。 係咯，跟住然後留先 cut 咗啫嘛。 咁咧， 唔係，我哋咧將個名同埋個內容咧改一改。譬如話，我哋而家談自咩啊嘛，自殺。你嗰種談自慰咪得咯？ 唔得㗎，因為你講咗自殺啊嘛，已經。即係你嗰個題目已經牽涉咗自殺啦。 咁樣咧，可能冇關嘅人就唔會睇㗎啦。我睇完之後先覺得，哇！點解仲有招？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咁咧自殺咧有幾個方法係非常之好嘅。第一，還手死刑。嗱，還手死刑好人道啊？點解呢？就係因為咧，佢將你個麥兜甩 open gata 同埋你嗰、那個即係神經嗰、那個傳導，譬如你呼吸神經啊之類，得自主神經同自主神經嗰個掣掹走咗，咁你就即時收皮㗎啦。即係你唞氣唞唔到，睇嘢睇唔到，個腦又傳遞唔到啲信息，幾秒之間就得㗎啦。但係你需要一個衝力。即是你拉吊頸的時候需要有些東西拉下來，這樣呢你才可以拉斷的那個位置。但是你平時在家裡吊頸幾尺那些窒息而死，我告訴你大家千萬不要做，很痛苦啊。 是啊， 是啊，非常之痛苦啊，那個自殺方法。第二，斷頭台。斷頭台一樣非常之偉大的發明，既沒有痛苦又快脆。第三樣東西，打毒針。嗱，佢先打麻醉藥，再打毒針，你收皮嘅，咁啊非常之人道啊！打 咁我先打咗麻醉針，其實做乜都冇所謂，跳樓都得噶啦。 冇所謂啊，所以非常之人道啊，總之就。 其實打咗麻醉針跳樓又得唔得嘅咧？ 打咗麻醉針點跳樓都掛低咗啦。 咁係喎。 都冇時間你去跳啦。 咁其實打咗麻醉針呢家嘢係咪幾即係？其實是不是麻醉到一個程度你不會起身的了？ 麻醉到某一個程度你不會起身，你沒有呼吸的嘛，要插一條 tube 下去幫你做呼吸的嘛，心跳。 我麻醉到一個程度然後沒有呼吸的嘛。 打狂落藥就可以了。 哦，那麼簡單。 是啊，好，即是非常之人道的麻醉藥，就即是麻醉藥殺人非常之人道。第三樣東西呢，就即是除了針藥之外呢，就跳子彈火車。那為什麼跳子彈火車呢？就是。 因為現在玻璃開不到 的。什麼？不是啊，跳子彈火車鬼。咁咧，如果你去日本，你就喺火車軌度踎低，子彈火車衝力衝埋嚟，我諗你啲肉碎都應該揾唔翻。 係啊， 因為子彈火車衝埋嚟個衝力咧，即係接近係即係斷千噸計，咁你咧成個人咧就好似俾榨汁機榨過一次咁。基本上你連揾個死屍嘅殘骸都揾唔到啊！但係咧，因為咧，呢、這個完全自殺手冊咧，開即係 賣咗之後咧，好多人跳子彈火車。而家跳子彈火車，只要揾到嗰件死屍係你，你屋企人要負擔嗰日子彈火車嘅維修費，係好撚貴啊！保險唔 cover 噶，千祈唔好制啊！大家，即係你跳子彈火車個效果係累撚咗你家人。地鐵冇呢個效果啊，因為佢係好高速時候撞埋你先。 但地鐵個速度夠唔夠咧？ 唔夠啊，唔夠快。子彈火車講緊二百幾 kilo 或者三百幾 kilogram 噶嘛， 哦、 即係講緊係咁高速就 OK 咯。即係你低速就一定做唔到噶啦。咁另外咧有一個方法就係燒炭，燒炭非常之舒服噶。係 咩？ 係啊，但係冒住啲煙嘅危險咯，即係好撚大煙啊，又流眼水又成噶，你封住。 哦，估唔到燒炭啊，好舒服。其實係缺氧啫嘛、啊。 缺氧啦。 其實咪即係窒息，窒息咪真係好辛苦。 唔係。我告訴你，他不是缺氧，他是、中這個一氧化碳、這個、Mono Dioxide Mono Dioxide 的中毒方法就是他將你的血液裡面黏不到氧氣，所以是你慢慢睡覺死的。 哦，是 的、就是你的，因為我們的紅血球是帶氧的嘛，兩邊凹了好像水泡一樣，氧氣就是黏在水泡中間，那你的、Mono Dioxide 就黏在水泡上，那就帶不到氧了，你的紅血球咁所以咪會瓜到震咯。 咦，呢招都幾好啊！ 燒炭係一個偉大發明嚟，我覺得。本世紀最偉大嘅發明係燒炭啦。服毒就唔好制啦，大家我話俾你聽，你服好多毒都好難死噶。即係尤其而家香港嘅醫療制度，千祈唔好走去服毒啊！話俾你聽，好撚惡死嘅服毒。第三個、比較舒服啲嘅方法就自焚啦。 自焚呢個係我記得嗱，我係睇過完全自殺手冊嘅。 啊， 佢裏邊。服毒是十級痛苦的，即是十個骷髏頭，他是分骷髏頭的， 分骷髏頭 的，他是十級骷髏頭，在這麼多種死的方法裡面是最痛苦的嘛， 自焚啊，是啊，是啊，那如果你想偉大一點就自焚啦，但是、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引爆啦， 自續得不得呢？ 自續很難死的，我告訴你什麼叫引爆啊，你 馬上風是不是真的會死的呢？ 馬上風即係中風啊！心臟病啫嘛，屌！ 但係會死噶嘛，係咪？ 心臟病梗係會死啦，仔！ 搏嘢致死都幾偉大喎！ 搏嘢致死啊！ 嗱，我好簡單， 搏咯！ 你真係唔係㗎，你唔係個個都會死㗎嘛？你同呢、這個啊，你同羅蘭咁樣，你同羅蘭 X 咁樣，你唔會，你死唔去啊！嗱，你用你自己用你最緊要嘅身家，然後揾而家日本最紅嘅 AV。一 Q 清袋同自己， 屌！我话俾你听，你屌捻咗几多 Q 啊？如果屌咗一百 Q 你都唔死，咁点咧？穷死咯！最后都要跳楼死啊！ 喂，穷死呢个系最绝， 穷死 十一个骷髅啊！ 屌你老味，你都要跳楼死！我话俾你听，另外一个方法非常之好死，非常之舒服噶。你咧就买一张呢个车飞。咁咧，如果你有四個六嘅咧，就買四個六車票，就搭四啊七號 X 啊，咪四啊六號 X 啊嗰架，去彈香嘅咧。咁咧，你見軍營咧有兩個洞閘，就綠色衫嘅，咁咧就手持機關槍嘅。你一埋開就動起一中，我屌你老母啊！我操呢啲靚渣佢春大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咪可以試下佢支機關槍有冇子彈咯、啊。佢一定對撚住個頭瘋狂掃射，冇痛苦噶。另外有一樣嘢，我話俾你聽，非常之咁過癮嘅，你可以感受呢個大自然。嗱，通常咧，你想自殺嘅時候都諗唔到啲咩概念。我介紹一個方法俾大家，你去參加呢、這個，你買張機票大概一萬蚊嘅啫，你還點都死唔緊要啊！我好相信而家你一個學生都可以攞張 credit card 碌到六萬蚊㗎，係嘛？兩萬蚊， 一萬五， 兩萬蚊， 一萬五， 一萬五夠啦。買一張最平轉機嘅機票去冰島，去到冰島之後咧，你係搭啲內陸機去北極，去南極、北極、北極啊，好似。 嗯。 去到北極，你咧？就記得袋住一樣嘢喎，嗱， 震蛋啊！ 唔係，你咧就袋住一罐午餐肉，仲要梅林牌嘅，著住一條泳褲，你試下橫渡北極，你橫渡到翻嚟，你咪好嘢咯！ 你根病都冇埋，你 cancer 都跌凍撚死咗， 你可以撚到剝撚曬衫，屌你老母，著條泳褲，攝罐午餐肉喺褲頭嗰度，你行到兩個鐘頭，似陳風林賣街坊啦，一定死啦！再唔係介紹一個方法俾大家，嗱，平啲嘅。你在內地買啲椰殼頭煙花，買佢二三十粒，攞個輕便背囊裝住佢，咁咧將啲藥引捲埋一條，就喺天安門廣場嗰度揸住支雪茄，食完之後就點火，望望綠色，包你玩完，無痛分娩啊仔！再唔係咩？你想玩激啲冇所謂，教你一招嘢，好過癮嘅。嗱，咁咧， 我射啲精靈毛八八張相， 梗係唔係啦？我話俾你聽，想平啲嘅，你去旺角嗱，介紹一間金毛茶餐廳俾你啊！你喺旺角呢、這個朗豪坊一落嚟，再正門轉右手邊， 富蘭街， 咁咧有一間金毛茶餐廳，擺兩張台出嚟食煙嘅。 咁你入到去，咁你咧見到班金毛咧，鼠起身啲，屌你老母，屌你老母，屌你老母，攞杯檸茶杯杯埋去，仲要拉起到閘喎自己，你出到嚟應該都出唔到，最快自殺方法。再唔係你咪去機場特警嗰度咧，機場特警咪拖住啲警犬嘅，你喺只狗嗰度，哎呀過嚟啦過嚟啦，咁就一巴冚落喺狗嗰度，屌你老母，我唔上機場特警唔開槍打你老母快。 但 係 我哋有咩辦法咧嚇？如果人生係為咗錢咧，我哋有咩辦法臨死去鬧匹大嘅咧？ 有啊，我話俾大家聽。嗱，你攞部影印機，彩色影印屋企有啦，射印。咁你射印搭錢，你去照洗，去大富豪啊，諸如此類嗰啲。去澳門最好就係去澳門，你去葡京嗰度抌落去。如果佢你啲銀紙假都冇咁快啊，真個珍珠滿啊，又自殺又可以死。搞撚掂啦仔，再唔係咪去金沙試下黑手擋一槍真定假咯？嗱，我介紹幾個方法俾大家，呢種方法咧自殺係非常之咁過癮噶，你唔信又可以試下噶。再唔係，你覺得自己係非常之偉大，你信基督教嘅，我介紹個方法俾你。你而家去巴勒斯坦嗰度，你見佢坦克車咧，咪有個炮管嘅，你將個頭塞落去，咁就屙毒屎，你睇下佢開唔開炮？開炮你係無痛分娩咯。头都赚啦啦， 所以我到呢集我哋真系觉得死啊并不可怕啊，可怕 死仲有好多种乐趣同埋方法噶嘛。 其实最可怕就系你贪恋呢个世界，其实 啱啊。 但系贪恋呢个世界系因为你拥有太多定太少咧？ 嗱，我觉得系因为你拥有太多咯。你拥有有比较，嗱，我话俾你听， 系拥有 有比较，有比较你有妒忌，有妒忌你自然有恨意， 就系有爱， 有恨意啊！你点解觉得自己唔够？因为有比较嘛。你在南斯拉夫或者呢個納吉斯坦，你不覺得會有問題㗎？屌你老母，有件 T 恤已經威過好撚多人啦！平時啲人唔著褲嘅，屌你！即係你有件 T 恤已經威過好撚多人嘅時候，咁你在香港喂唔係喎，有件爛鳩 T 恤，屌你咪嗰個住山頂，嗰個揸法拉利，你有比較，有妒忌，有妒忌自然有恨意，咁你個心睇唔開，你咪想死咯，覺得自己唔夠人嚟嘅話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大家死，我提供咗好多個方法，仲有一個方法未同大家講嘅。嗱，香港咧，而家咧成日都有嗰啲乜撚嘢美軍啊，之如此類，咪訪問香港嘅嗰啲戰艦，你咧揸支汽油彈上去，咁喺船度點著佢，抌落地，應該都收皮噶啦，喺個軍艦上面殺撚咗你。 不過我真係好懷疑啦，我哋呢一集究竟出唔出得街？都唔緊要，嗱，我哋咁，我哋將呢集咧擺上網兩日。 好。 嗱，大家观众听完之后，千祈唔好 download， 千祈唔好留底。 屌佢一上去就 download 啦。 download 完之后 delete 佢， 寄俾差馆。唔系，我话俾你听一个最快自杀方法系乜撚嘢啊？你去而家嗰个警察总部嗰度，竖起两只中指，着件中指 T 恤，见到咩抌之后，我屌你个閪，我屌你个閪，我再屌你个閪。 冇 事，你试下冇事，屌你老味。 黄义云，你知唔知边个啊？ 佢屌市民啫，你试下盲目黑赤又去屌警察。佢拉閘，佢拉閘攞支槍掃閘你啦！屌，再唔係你咪去軍營嗰度試下咯，偷個撚樣圖，屌你老味！嗱，而家七一最好噶啦，七月一號慶回歸，我哋咧就著住平反綠色嘅 T 恤，咁咧就喺個軍佬嗰度兜春袋揸落去，屌佢老母快！你咪試下佢支機關槍得唔得啊？ 唔係，你應該問佢。你在八九的老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 你个问佢，哪支机关枪有没有子弹的？ 来，我跟你想想啊！ 你揸落个袋度就知噶啦。 好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录嘅时间系咁多，拜拜。